谁把它丢在风里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听资讯，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，我是英奇。连日来，高温天气持续在全国大范围地区影响，中央气象台已连续多日拉响高温预警，闷热天气或将被即将登陆台风安比逐渐吹散。中国消费者公开征集华帝用户在法国队夺冠、华帝退全款活动中退款遇阻投诉。对此，华帝通过官方微博回应称，目前消费者退款工作已在紧张有序开展。俄罗斯铁路公司开通新服务，该服务将允许家养宠物在缺少主人陪同下乘坐火车。澳大利亚维州25个健康组织近日正式启动一项计划，即到2025年实现维州全州无烟环境。从北京市发改委获悉，2018年下半年，本市将完成500家一般制造业企业调整退出，力争完成城六区及通州区1141条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。从首都儿科研究所等医院获悉，进入暑期，学龄前儿童意外伤害比平时明显增多，主要以头外伤、下颌伤和骨折等外伤居多。电子唱作人尚雯婕第5张全创作唱片单曲《That Bra》MV 正式上线，《That Bra》单曲由尚雯婕包揽词曲创作 ，MV 更再度由尚雯婕自导自演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慢慢靠近，无声无息，风平浪静间藏着陷阱。我步步为营，在你的淋雨里，担心突来的致命一击。爱既然已粉碎，又何必再拖累，连最后一滴泪在风中摇摇欲坠。我忍住了伤悲，配合你安排的编剧，看着你留下鳄鱼的 留下鳄鱼的眼泪。 我看清了真伪，已不能全身而退。你迂回的不为，还不如坚决的干脆，何必再浪费失去呼吸，断了思绪，你的嘴角有一抹笑意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Thank you.

我身旁，看命运变幻无常，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。当春风掠过山岗，依然能感觉寒冷，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。多想你在我身旁，看命运变幻无常，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。当春风掠过山岗，依然能感觉寒冷，又怎能停止对温暖的向往？向往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，来自李健，向往。很多人爱李健，爱他唱起歌来深情款款，爱他不俗的品味，老干部的作风，爱他一流的审美，无敌的高情商。而在近期播出的《中国好声音》里呢，段子手李健再次上线，获粉无数。一个集幽默、才华、学霸、帅气于一身的男子，他的爱情更像是贝加尔湖一般清澈又神秘。王小波对李银河说：“爱你就像爱生命，炙热而直白。”李健却说：“我觉得最浪漫的是，他一直在我的歌声里。” 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。

这里是经典就来小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。电影是我们平凡生活里的那一束光，因为电影我们在另一个此生都无法到达的世界里哭着笑着，因为电影我们才知道那些数不清的前尘往事，才明白还有人是以一种怎样坚韧的方式活着，而那些电影人更是陪我们做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美梦，他们永远不会老去，永远定格在荧幕里。